丧志，总为你领先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，感谢温暖借的肩膀，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过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 耳边刚刚的这首歌来自范玮琪，叫做《最初的梦想》。说到范玮琪呢，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做自己的音乐，所以有很多的人特别的喜欢他的一些小资小调的歌曲。接下来会听听看黄品源的《泪光闪闪》。 星雨交织的银色天幕，就像你离开时如此的苍促，闪亮的蓝月光倒映水雾，和缓的风吹皱向你的心湖，如果有你还在我身边该多好，就不会含泪的只有你知我心最想给谁拥抱，当我寂寞，当我难过，

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走，任性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那夜像是你有那我对你的眷恋，愿意化作刀枪等你出现在再也不见，心碎了可能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你，一抬头就看见，哦耶，你一抬头就看见。 学会放弃，我不想忘记你。

蓝心湄的这首歌叫做《狂奔》，随后会听到周杰伦他在早期的一首非常经典很有难度的歌曲，一起来听到《搁浅》。 有未放晴的天空，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迁就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眷恋，我俩的线呼吸的歌的温柔，不舍这一梦的寂寞，叫我的不知怎么会怎么会，你竟原谅了我，我怎么也忍耐着悲哀，得到我给你的伤感，我留于了我的见你拥有过你不在，我解开双眼看着空白，我忘记你对我的期待，等我来了我很快就离晴的天空，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迁就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救援，我俩只是一时的孤独，留下这一晃的寂寞，想我给不出怎么，怎么会，你竟原谅了我。

沙沙，红掌轻拨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一家，直到你忘了烟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？清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一家，池塘边落落野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？西风老树下一家，池塘边落落 叶蓓的 B 小调雨后，随后会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刘根红带来的彩虹天堂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，跟守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我不知不觉也徘徊在从前，秋风悄悄的呼唤，听来情绪孤单，落叶的期盼左右为难，行走怎么办，跟着飘进回伴，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纠缠，找不到方向，我在后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自由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手手直到白发，坚强自由的飞翔，在灿烂的星光，我在后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自由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手手直到白发，纯真自由的飞翔，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挣扎只是拖延，遗忘的空谈，一声声的情